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681集。明月入军心，全体升职。可尼斯还操着一口不太流利的普通话，一边晃了晃手，一边对秦汉秋说道， 大兄弟，搞定了。 秦汉秋给了他一个心照不宣的眼神。肯尼斯长宁这才点点头，还十分礼貌地同何父打了个招呼。长宁还好，一身气势没有那么明显，儒雅风度。肯尼斯一看就不是个好人，若不然程文如也不会不敢接待他。尤其是肯尼斯跟程俊、秦然两人说话的时候还挺随便，何父硬是不敢看肯尼斯。从送他们几个人出门的路上，他整个人都挺僵硬的，不太敢说什么。 哎，请您把宾客名单尽快发给我。 临上车的时候，秦汉秋再次同何父确认了名单的问题。何父僵硬地回道， 好。 他表情有些奇怪，秦汉秋有些奇怪何父的表情，但是也没太敢多问，而是赶着回去制定一系列宾客名单了。何奶奶年纪大了，眼神其实也有点不太好，她没有看出来太多的情况，还热情地留一行人在何家吃饭。秦冉、程俊甚至长宁这些人都非常繁忙，尤其秦冉，最近稽查院的事儿他有参与，还有物理研究院那边之前积攒下来的事情都没有再留下来。何奶奶对此感到非常遗憾，站在门口目送他们这一行人的车队离开。等他们离开之后，何奶奶才看向站得远远的一群围观的小区的人。 下个月请大家喝喜酒啊。 对孙女婿十分满意的何奶奶笑眯了眼。小区里跟何奶奶熟悉的那几个人十分拘谨地应了一声，看向何奶奶的目光都变了。何奶奶有些不懂这些邻居的态度，她询问何父，何父没有说话，一声不吭地回到了大厅。等缓过来之后，才看向何晨还有秦修晨。以往见秦修晨都是在电视上，眼下看到真人，还即将是自己二婚女儿的丈夫，何父觉得有些不真实。因为只有秦修晨一个人留下来了，何母亲自下厨，秦修晨过去帮忙。他来何家之前还特地跟秦汉秋请教过，眼下已经能够帮到何母一点点了。等秦修晨去厨房了，何父才默默地走到何晨身边。何晨还穿着家居服，正靠坐在沙发上，手边摆着一罐啤酒，另一只手拿着手机，似乎在同什么人发消息。 你怎么会认识秦家人的？还有，我刚刚看到你有个朋友，还拿着枪。 何父斟酌了一下，他主要是想表达他那个朋友是怎么敢当着程俊的面拿枪的。何晨没抬头，挺敷衍地说道， 那是玩具枪。 啊，我是看起来智商不高吗？ 意识到何晨不想跟他说话，何父也就没有多问了。何景欣回来的时候已经下午5:30，他下班后就从京城赶回来了，回来时何晨跟秦修晨已经走了。 爸，到底出了什么事这么着急要我回来？问你也不说，稽查院事情也很紧急，一大院已经被封锁了，我上午实在是走不开。 于贤是跟何锦欣一起回来的，上午何母打了电话，但后来秦管家一群人趁热确定了时间，何母也不想耽误何锦欣现在在稽查院的事，就让何锦欣不要回来。但何锦欣心里装着一件事，一下班就抽空让于贤开车回来了。 哦，也没什么， 就今天有人来家里跟你妹妹提亲，我婚期已经定了啊，下个月十号。 何父正拿笔写着花名册，闻言默默开口。他本来还打算让何锦欣回来镇场子做决定的，但他也没有想到怎么就这么轻易跟秦汉秋敲定了时间，还这么匆忙，下个月十号。闻言何锦欣惊得咣当一声放下杯子。 您怎么这么简单就答应了？那男人人品如何，姓甚名谁，家里情况怎么样，也不跟我们说说吗？ 说到这儿，何锦欣脸色十分不好，他看向何父。 你对妹妹一向有意见，我不说话。上次屈子萧的事还没长记性吗？ 不是。 何父也不辩解，只默默开口。 我不敢拒绝。 何锦欣还没有反驳，何父继续道。 男方是秦修臣，今天一同来的还有程家那位，秦家那个大小姐也来了，还有小陈那个朋友手里还拿着枪。锦欣，你跟你妹妹感情好，晚上你问问她吧。 何锦欣听完就没有说话了，难怪不敢拒绝。 一二九的人吧。 于贤去过一二九，知道一点，他看向何父。 今天来的那些人里有姓常的吗？ 有啊。 于贤点头，他此时看起来是全场最为淡定的人。 那就对了，那人是一二九的老大，其他人我就不清楚了。上次锦欣能出来完全是秦家帮的忙，我就觉得奇怪。 于贤感叹一声。何父可能不太清楚京城如今的形势，但经过何锦欣的事儿，他知道一二九是什么样的存在。听到一二九的时候，他的腿就有些软了，又听到于贤说那人是一二九老大，他还有点无法相信。 可他是怎么认识对方的？ 无论是何父现在接触的人，还是存在的圈子，都跟这些相差太远。别说何父，就算是何晨，那也有些距离。听着何父的问话，何锦欣跟于贤就没有再回来，因为他们也知道的不太清楚。 先把名单列好吧。 何锦欣开口道。何父默默看他一眼，忽然想起来。 徐家的人要邀请吗？ 徐夫人还是挺关心何晨的现状的，把何晨当亲女儿对待。何晨逢年过节也会去看看徐夫人。至于徐子萧，何父更想让他看看他是不是丢了西瓜捡了芝麻。 肯定要邀请。 于贤淡定地说道。何父就把这些人添到了名单里，还抬头看向于贤。 亲家公亲家母也要请一下。 何家人都知道于贤有了后妈后就有了后爸。何锦欣坐在一边看着两个男人商量着名单，突然觉得这两个人是不是太毒了一些。毕竟秦家举办的婚礼，联系之前那场全程婚礼，就知道是什么样的规模了。潘明月今天是坐秦冉的车回去的，陆兆尹今天没有以往那么活跃了。他看着他的背影，本来想问问他是不是有什么事，想想也就没有再说什么，而是拿着自己的摄影机器沉默地回到了京大宿舍。江科长的履历我已经上报了，明天会公开他代替刘副院的位置。至于你……秦冉看着潘明月想了想，你这次的证据够一等功勋了，可能会代替办公室大组长的位置，其他的看稽查院的安排。秦冉也没太过插手，潘明月能力本来就强，能够凭借他自己爬到他应有的位置上，这一点秦冉不太急。 那我明天可以去上班了。 潘明月坐在后座，放下摄影机，也没有再想陆兆颖的事情。秦冉笑笑，江科长他们也应该收到通知了。潘明月松了一口气，只要没有连累到其他人就好。秦冉没太关注潘明月跟陆兆颖，程俊在潘明月下车后看着他的背影若有所思。潘明月第二天早上正常去稽查院，稽查院这两天消息全线封锁，因为秦冉跟重型基地的介入，普通职员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。刘副院、陈老都没了消息，他们原本以为再也看不到刘姐还有潘明月这行人了，毕竟神仙打架，池鱼遭殃。谁知道九点十八层召开紧急会议，主持这次会议的是风楼城。十八层的人第一次看到风楼城，全都十分紧张。 哎，江科长的事情跟我们没关系吧？ 有人知道范童亚不太简单，询问范童亚。范童亚很淡定地说道， 放心，我们全程没有参与，不会有事的。 一行人这才安心，还好没有参加江科长潘明月的事。进了会议室，没有想到会议室的前面早就坐了江科长、潘明月还有刘姐这些人。风楼城见人来齐了，就公布了十八层的新消息。江科长身为副院，他的两个心腹依旧是他秘书跟助理，刘姐身为科长代替江科长的位置。至于潘明月跟罗谦，一个身为大组长，一个身为祖父。一个炸弹在稽查院炸开，十八层之前的那几个人全体升职了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